锵锵三人行，这个扎老师要给你打听一件纽约的事儿。哎，你在《纽约客》上发过文章吗？ 发过 啊，发过是吧？这个王老师这个话题啊，我太想请您聊聊了。因为您平常这个关注的范围吧，跟这个很有关系。 是吗？ 有这么一个老头儿，你知道吧？这个叫都81岁了，叫加尔文什么特里林呢？加尔文特里林在《纽约客》上啊写了一个诗，你可以说是打油诗，讲这个中国菜，但是没想到呢引起这个轩然大波。哎，我先给你把这个诗啊，这个给你简单看一看，我觉得也挺可乐的。他里边他也有一种焦虑，就是说中国有这么多个省啊，一个省有一个菜啊，说你们有完没完，他是这种感觉。过去咱们对中，可我估计美国人对中餐就是什么感觉，春卷啊，什么鱼香肉丝啊， 对对对， 可能就是这 左宗棠鸡啊， 哎，什么实际本身现在可能也是中餐的这个品类，在美国越来越多了，所以呢就出来这么一首诗。全诗啊是这样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啊，他们的省份到底有完没完，如果没完的话我们就要发愁了。很久以前我们只有广东菜，很久以前我们很容易知足，可是后来四川菜来了，广东菜就有点过时了。这个然后来的是上海菜，我们啜起了小笼汤包，再然后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带着他们的菜来了，我们以为差不多就这样了，然后又有一个新的省份来了，福建，再之后没有吃过维吾尔菜的人都不怎么招人待见了，然后陕西的西安菜又声名鹊起了，还有其他的省份了，说太多了我数不过来。每当新的身份出现都会制造紧张，增加我们的担忧，每次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地方背后是不是都藏着一个全新的省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怀念，我承认那些只有炒面而没有紧张的简单日子，那时我们不需要面对新的威胁，来自我们从没见到过的省份。在西藏附近是不是也藏着一个省份，他们的省份到底有完没完。你看您先说，你们两位听到这诗的感触是什么？ 我的感触很有限，就美国老土，美国的这个 logo, 美国土鳖， 美国土鳖，这个和中国人一样，中国人说西餐怎么能吃呢？是不是？肯德基是吧？这个麦当劳是吧？顶多加上披萨，那就是西餐吗？这个西餐有什么好吃的？你这不是一个中国老土吗？ 哎， 那他那说，哎呦，中国这还了得嘛？那么一个省一个省的吃下去，谁让你吃了呀？是不是？这美国老土。 哎，您看，这是你的感触， 哎， 就是我给你报告一下，他这篇是打油诗发出来之后呢，先是这个美国有这个华裔的这个人士 是 开始就批判，说这个里边流露出啊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的这种恐惧。你看这种心理，说他们又一个省份出来了。又一个省份出来了，他就表达了，他认为表现了歧视。于是呢，其实我发现连美国的白人也爱聊歧视，于是就跟着，不光是华裔了，连美国的很多就据说是知识分子啊，也写文章说这个加尔文，就说这个文章里边表现了你的这种焦虑，你的对中国的这种担忧，你的这种等等，就上纲上线很多种评论。但是到后来呢，这老头就自个儿说，原来他的风格啊就是写这种打油诗，他就说我过去还写过什么法国菜怎么这么的复杂，法国菜这个的，那法国人也没说我在攻击或者蔑视法国。你了解这老头吗？ 我见过他。 嘿，那就早跟你说说。 他是犹太人，很就美国很著名的一个作家，他写美食是向来是这种幽默范儿的，就是打油诗的，但是他也写很多这个就是严肃的作品。我见他是因为他就是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的出版人呢，和他是好朋友，也是犹太人，所以我这个出书的时候，他们就请到大家一起吃了个饭，然后他当时还送了我一本书啊，这已经得20多年前了。我一看那书写的真挺好，写一个美国人什么他的大学同学，大家都以为他将来要当总统，结果他得了忧郁症，什么各种问题就自杀了。写得非常好啊，我当时还没不知道他是美食家，后来我就发现他其实就是写这些严肃作品之余，他要出点哎调侃轻松的，他就开始写一些美食专栏，越写越有名，最后就出了好几本这种书。 犹太人呢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住在纽约时间长了，周围都是犹太人，就尤其是文化界的，他们特别喜欢吃中餐。 对，就说这老头整天骑着自行车跑到这个唐人街那边，他爱吃中餐。 因为犹太人自己，我有一个北京的发小，就嫁了一个犹太人，犹太人他就跟我说，我们实在没什么好吃的，我就娶了一中国老婆，天天在家吃中国菜，我太享福了。然后呢，犹太人呢，他因为可能他有很多讲究，你听说那种什么叫 kosher， 就跟他们的清真似的，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什么的安息日还不能起火，就很多的，他就很多限制呢，他就经常，我觉得啊，就纽约去唐人街又物美价廉，他觉得特别好吃。但是那时候的确多年，就是我刚去中国的时候，80年代留学生的时候，我那时候穷的一叮当响，夏天我在中餐馆打工，就那几样菜我都全会炒了，你知道，那大厨睡午觉的时候全是我掌勺，他就是什么佐增汤鸡，你刚才甜酸肉，什么芙蓉鸡，就那几样，全是一样的。大家就都吃，而且都美国化了。可是你想，这几全球化这几十年，这什么劲头啊？就各省的人，就大厨什么全都去了。就这个老头啊，这他叫 Kevin Trilling， 他以前不仅打曲过法国菜，他写过很捧中国菜的这个文章。就比如说，他写过一个什么湖南厨子写做湘菜特别有名，这个人不仅手艺绝强高强，据说是在中国大使馆原来做菜的啊，后来还给胡锦涛访美时候做过菜。他就是有这么一批狂热的美国粉丝追他，他的名菜是干煸茄子。然后这人呢，就 Calvin Trilling 说他还神出鬼没，就不能让你们就特别摆那种大牌范儿哈。他刚在这儿做了一道菜吧，所有粉丝从好多州赶来吃他这个菜，他又没有了，这人又到另外一州又开去了，就玩这范儿，就开了好多馆子。所以我说的就是，不仅我见这个老头的时候那感觉是一个很和善的，就是一个大叔辈的那种，特别就是喜欢中餐，然后很幽默，这绝对不是这种就是鄙视。 所以这个里边就涉及到一种，就是说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会冒犯人。你比如说您也是写东西的， 是是是， 哎，您说这个人说话，其实我觉得王老说话水平最高了，对吧？就是说怎么能让人 咋又是， 哎，这到底是应该写的人注意，还是应该听的人开阔些？ 我再说一个，我第一次去美国很早了，1980年，是吧？离现在已经46年，哎，三十六年了。36年呢，我们一块儿参加那个爱荷华的那个大学的写作安排。台湾的一个同行呢是诗人，他叫吴胜，胜就是上边一个日子，底下一个成字的那个。 哦，吴胜。 吴胜呢，他有一首诗叫《早自习》，他就讽刺啊，说台湾的学生啊，其实现在大陆学生也一样。早晨起来吧，他6、7点钟就都那念上英语了，然后他里边就说我们中文的这么好，是吧？这么清晰，这么好听，而要念那个是不是拖泥带水，是吧？这黏黏糊糊，是吧？说也说不清楚，掰也掰不清楚的那个英语干什么？然后这有一次就大家一块儿就是交流吧。就是你有，如果你的作品有英语译本的嘛，就拿出来。这首诗呢，就是由聂华苓女士的先生啊，这 Paul Engel 他来朗诵。他念到这个英文拖泥带水、黏黏糊糊、乱七八糟，再越念越不清楚的时候，他笑得直不起腰来，全场的懂英语的人都那叽叽嘎嘎的笑，没有一个人生气，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个是歧视 英语， 也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个吴胜呢他会掀起中国的反美反英的反英女民族的这个意思。我是觉得不必太重视这个事儿。 对， 哎，是吧？我倒是有一个好奇， 但是他们不习惯于中国的发展，这是真的。为什么呢？1993年的时候，94年的时候，我去美国，一个美国的家庭妇女就跟我说中国13亿人呢，过去13亿人呢好像不怎么样，现在都在那儿工作，都在那儿 work。 好，您说王先生，您想想13亿人在 work， 多可怕呀， 我们就该带了是吧。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要有13亿人都不 work 也很 可怕，都那儿挨饿等着你救济。我说您觉得那个不可怕吗？哎，他说这我没想过。你讲的有理，要13亿人都不 work 更麻烦了。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他是对美国老土，他只知道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大国，还有人多的，还有省多的，还有菜多的，是吧？还有都 work 的，或者都不好好 work 的，他不知道。 哎，你觉得他是不是有没有表现出他对？你随着现在中国在国际上这种影响越来越大呀？ 对。 自然，我想你作为一个信息接受者呀， 对， 你会不会，比如说我要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会感觉到耳濡目染的来自中国的信息越来越多， 对对对， 这种对信息的这种袭击上面啊， 对， 人会不会产生一种 有焦虑？是肯定的，他会感觉比较复杂，甚至我猜测啊，就包括像 Calvin Trilling 这种，他应该是一个作家文化，他不会是那种蓝领的说我的饭碗就会被中国人抢走了，他没有这种直接的生存上的担忧，但是他会从一个就是说我是一个大国，一直是在领先的一个大国，对吧？在这个意义上，他从比如说他们也有精英嘛，对吧？他文化精英总是要从一个国家的地位上来想。他这么一想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会有焦虑的，或者会有威胁感，所以种种这种中国威胁论呀什么才会有市场，像特朗普这种。然后所以呢，这些少数的族裔呢，比如说这些亚裔啊，什么 Latino 这些拉美的，才会觉得哦，我现在有必要要让他们不太焦虑，或者我要反驳他们，你知道他，所以他就会有这种反应，其实很僵硬嘛。这个人是在以一种幽默的，他本人又是一个美食家嘛，他的确是他不是真的用这件事儿来说他的那个， 确实是个轻松的玩笑。 对， 但这也像人们说的，所有玩笑后头也都有点不真不假的意思。 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正好当着你们两位都是作家啊，我最近呢就是哎老在考虑一个语境的问题，因为你看，你像我也是个很糟糕的主持人，哎，我自己检讨我自己啊，我犯很多错误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搞不准这个语境。你比方说《锵锵三人行》，这聊了18年，就是你看他有一种这个跟熟人聊天啊，这个出言无忌啊，这个瞎贫瞎逗的这个习惯。但是我每每发现，我经常犯错误的地方是，我把这种习惯要是带到了另一个场合。另一些比如说陌生人的身边，马上就显得哎呀非常不得体，就是冒犯，就是难堪。哎，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是不是 不至于不至于啊，不至于 不至于是吗？ 不至于， 我应该 表现了你的焦虑。 这是常态啊。这个锵锵三人行的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大家即时说，是吧？临时说，而且几乎是没有什么准备的，是吧？ 对， 而且是就是保持完全原风貌的。哎，这您要想抹去错误，那不是很容易吗？你是不是？您录2个小时，然后编出15分钟来，全是句句珠玑，是不是？ 哎呦，你这是我的解药。不是，但我是从这个地方联想到啊，就是你看，很多时候都是啊，包括这个老头儿。当你介绍了他，就是我们缺乏了解。 对， 当你介绍了他，他一直是写这种美食打油诗的。 对， 了解他，你看你认识他， 对， 你不会觉得他冒犯了你。 对， 但是很多时候，你比如说，你像你们两位，我也很好奇，您是这个在那么多国家去过啊，你也是在美国住，你们有没有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觉到被外国人的某言某行啊？冒犯过，或者你有点计较，有没有这种记忆？ 极少，极少。他上哪儿冒犯我去？没有那个，没有，我没有这种感觉。 这 有的话，他有的时候他不了解。 那就您是都是尊敬您了。 有时候他不了解你，他因为这个都是相互的。 对。 就拿吃饭来说，那么中国人对这西餐表示不感兴趣的太多了，这有什么关系啊？那你像艾青先生，是不是啊？他有一次去法国时间长一点，他回来就讲，哎，说我这次的主要的体会就是，无菜不冷，无酒不酸。 这是中国人的角度。 这个艾青是对法国很有兴趣的，而且法国的留学生啊，是不是？还有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莫言先生啊，在宣布他获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就有媒体的人问说，莫言先生，您已经好像有这么高的地位了，是不是考虑移民到欧洲去？莫言的回答太简单，他第一句话，那吃不行啊，哪吃啊，吃不行， 是吧。 还有呢，我们国家的一位高级的老领导，他写的文章里头啊，而且这是印到文章里头去了，说我到法国去访问，法国人呢非得让我比较啊，中餐与法餐的区别。我说不必谈这个话题了，但是他一定要让我谈，我只好说，按我们中国人的观点，你们的法国菜是还没有做成的菜。这是国家的高级领导人。 这法国人会不会觉得是被冒犯的？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发现，您要是培养俩也许能培养出来。 他们两个中法的确是两个就世界上可能公认的两大菜系。但是我要替中国说菜打一个抱一个不平哈，就是说中国菜我们说了这么多，才是多样化进到美国，但是始终中餐在美国的形象至少是一个，你知道，是一个 take out， 就是打包的 便当的形象。 对 它始终那个价钱就很低，那个形象就是快餐的形象。所以现在其实才到了一个多样化的地方，就是他这个 trailing 写的这个还真的价钱特别高的，就高档的没有到那个地步呢。还那他们现在都玩什么西餐，都玩什么分子大餐，你比如他是真是西餐的那种做法，他是以什么分析的，比如说各最新鲜的植物，然后分子结构怎么最有营养，然后最后摆出来那份儿。你去纽约吃最高档的，真是宰人的那个，人家说这就是1%的0.1%的人吃的那菜，一餐就多少几千美金的什么那种的。你不当然不是一个人了，一个人比如说300，这很正常的。就在有酒什么，他那个餐都是一点点，然后里边的结构怎么样，然后做的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就中餐没有争到这个，还没有到这个地位，我觉得都有。其实中餐就我自认还是一个口味比较杂的，我喜欢吃各种菜，包括我说的犹太人那个菜，我们就是这 bagels and lox， 您知道这种全冷的，它自有一种风味。但是说丰富，说研究的那种特别的各种搭配，真的中餐我觉得是一绝。 你觉得这个？你比如说我觉得法餐我喜欢。墨西哥餐我也喜欢，就是实际上我吃过的大部分外国菜我都能知道它是好吃的，比如但是唯有一种，比如说是某些阿拉伯的菜啊，我吃的就那个色呀，那个我就没有觉得是好吃。我就觉得中国菜的这种味道这种香啊，它跟法国菜讲究的香型确实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么西方人的胃口和舌头从根本上说，他能觉得这玩意儿好吃吗？ 我觉得他在开拓中，他更近法国。你看那些黄油啊，什么奶酪，这不是他们的。 你这就类似于你，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比如说中国古画，中国的画，对吧？ 对， 除了极少数汉学家他浸淫较深之外，就我也奇怪，这西方人他这个味觉， 不，他有几样啊，还是受欢迎的。就刚才他说的那个什么甜酸肉啊， 对， 古老肉， 包括你说春卷儿，他也还是受欢迎。 对， 酸辣汤他也还是接受的。 对， 酸辣也，反正有几样菜他还是接受。但是真正对中国的这个膳食的了解呀，也还离得很远。就像中国人认为这西方快餐就是代表西餐一样。 哎，对。 我80年的时候在美国呀，我看电视啊，他的就是一个等于座谈吧。 嗯。 他们老百姓像投票似的，他们认为啊，世界最好的饭是法国餐。 啊。 然后第二名呢，得票的多的是意大利餐。 嗯。 第三名是中国餐。所以那个对中国餐呢也算排得很高，但是要从经营上啊，建英说的完全正确。在美国尤其是这样， 从经营上说，那个中国餐的连日餐、韩餐那个牛气都没有， 都没有，没有。 墨西哥餐是吧？印度餐， 对， 印度餐我并不认为它最好，但是呢，它也很牛啊， 对呀、 啊， 对呀、啊。 但我觉得文涛那个意思，我倒觉得哎也有道理。我这么一想，它这个根本上这种味觉。就跟你的生理跟你的地理有关系、 哎、习惯 啊，我们这个地理就出了这么一种味觉。就我觉得中国人，你说我们很多什么山寨没原创，我觉得中餐真是原创，我们真的根本不超外国，而且外西餐一到这儿全变成中国化，就给你融了。但是这个味觉跟他们可能真有点不同，就在于我们更轻，我觉得、 啊、你看啊， 就是说就跟中国画一样。 对，因为我也不是美食家是吧，我自己就有一个比较，这个我吃法餐呢、啊、我觉得人有一个嗅觉，有一个味觉。 对， 我老觉得我吃法餐我为什么喜欢呢，它不但满足这个味觉，它好像放了大量的这个香的东西，就是我吃法餐我只觉得这个鼻子里也香，就整个脑袋被一层香味蒙着，就是那个香气它是那么一种香。中国的很多菜啊，吃的是香啊，闻的甚至有可能是臭的。你看中国的有些菜，你闻那个就是嗅觉，你闻这个味儿，它未必是香，但是的味觉是特别。 不，您说酒更明显呢、啊？ 对， 那洋酒它那颜色， 对， 还有那个嗅觉， 哎， 是不是？这个中餐的酒啊，主要是放在舌头尖上的，这个。 哎，咱们这个是味觉特征。 所以咱们呢，把吃的说成是舌尖上的中国。咱就不考虑鼻尖儿， 哎，您这说的好， 还有眼光。 你比如说咱那卤煮，那要外国人，他这鼻子他闻大肠，好家伙，这一下，哎，但是他吃到嘴里，像咱那臭豆腐，他都满足这个胃。 可是他也， 他的臭豆腐也臭啊， 但是他也有接受的。 对， 你像那顾斌呢， 哦，德国汉学家， 对二锅头，对茅台，已经是不能够离。不离不弃了，对这个。 这说明人是可以开发的， 可以开发。 所以回到你原来，你说怎么这个语境是到底是应该说的人或者写的人更注意，还是听的人？ 对， 我觉得哈，就是说， 这是个重要问题。 就主要是说的人固然要注意到这个语境，可是听的人要想到自己的有限，比如你要更注意开拓你的面。你的新的信息，就像我们吃餐，你要是从小一直在中国吃，你当然会觉得所有的其他菜全是不上档次的，全是烂菜，对吧？但是你如果出去吃一吃，你可能再下结论，你就不会这么简单粗暴了。你可能听着别人在说他的菜的好的时候，你也就不会觉得哎呀他。 而且我从您，而且我从您的问题想到了一个更加高大上的问题，我觉得这才真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啊，越来越多元化，多个族群。 是。 但是呢，这个互联网又使得什么？过去啊，这波人里头说的话，那波人是 听 不到的。 听不见。 现在经常发生一些很诡异的情况，不该这波人听到的话，全世界都听到。 最不应该听到的，他听到。 他听了。 最应该听到，他没听到。 所以我就说。这些东西很多时候冒犯呢、啊、频频的发生，你就比如甚至引发恐怖袭击，你比如法国那个查理周刊， 对， 我这个幽默我搞看，但是你可能给不该看到的人他就知道了， 是， 对， 那您觉得这是应该是说话的人注意还是听音的人注意？ 我说话的人呢有一种啊，他这个心理不是一天两天的。那中国这个问题呢，还是因为这一二百年以来啊，他有一种屈辱的经验非常多，这种屈辱的经验多了呢，他就容易老觉得别人看不起他。 哎， 所以有一次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我都发言里头我都提到，我说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屈辱的国家，我们不能够老用一个受气的小媳妇的心态来想别人说的话。 哎呦， 这说得好。他说的话你可以说，我也可以说。如果你可以讽刺我，很简单，我也讽刺你两句就完了吧。 对， 要讽刺起来，中国人怕，中国人怵谁呀、啊？ 中国人牙尖嘴利的。 就是一个王蒙就足够讽刺他们一阵子了。 互相都不 要。王蒙不去，郭德纲都行。我告诉你，你讽刺两下就得了嘛，这有什么呀？ 对，互相都别太弱了。 他话当中啊，略略透露了某种不敬。 对， 那很简单，我也透露两句，是不是？ 哎，对， 谁怕 咱们队长？ 谁怕谁呀、啊？是不是、啊？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谁怕谁？ 谁怕谁？ 这转过来说，是不是就是您说的更深一层？就是说，可能你要去有意识去除自己的弱势心态。 是。 可是这个说的一方呢，是不是也应该敏感到，如果你处在强势的时候， 是是 那你就不要开弱势人的玩笑。 简单的说呀。这个幽默呀，往往是这样，强势的人呢敢跟弱势的人幽默，弱势的人不敢跟强势的人幽默。 哎， 比如您是领导，您是大官， 绝对， 我是您手下一个股长、科长、科员， 对， 我能到这儿我跟您斗吗？ 对， 不敢。可是你敢跟我斗，可是你斗的要过了呢，我浑身发毛，我起鸡皮疙瘩， 没错， 要干嘛呀？ 这是规律，这是规律。 而且强者去过度的讽刺弱者，实际上是没风度的一件事。 是是 所以强者需要更加的有这个体贴的这个心思啊。这方面，王老就贾平凹就说他是贯通人， 没 就是说话能说到这个，谁都能。 我也有得罪人的时候，也有得罪不该说的话说了的时候，有。 哎呦， 是吗？ 有。